欢迎收听由喜马拉雅独家出品，晋江文学城授权，嘉玉声社制作播出的多人有声剧《不天罡》，作者孟西石。第224集，鬼面桃花匠。平静而热闹的日子也并非一帆风顺，西北分局就传来了不太好的消息。根据之前冬至和刘清波提供的少华行旅图，西北分局在少华山附近找了又找，费尽力气和周折，终于找到了位于少华山脚下的石碑所在地。只不过当他们掘地三尺挖出石碑之后，发现预想之中最不希望发生的情况果然发生了。石碑碎了，还碎得很彻底，根本无法复原。但就算复原，此处阵法也已经失效。而且根据石碑周围的土壤成分对比研究，西北分局的人发现石碑周围的土壤在几百年间都没有被动过。也就是说，石碑可能早在那幅画之后的几百年前就已经损毁了。凶手自然更无法找起，也许跟魔物有关，也许是普通人无意之间的破坏。但西北分局在少华山所在的华县翻阅当地的县志古籍，还真让他们找出了一条可能与此有关的线索。在少华行旅图画成的几十年后，也就是公元1556年，发生了明代乃至世界迄今为止记载最严重的地震，死亡人数多达80多万。当地至今保留的县志记载，地震之时正值子时午夜，有人看见少华山一带亮如白昼，夹杂红光，宛若旭日初升，日夜颠倒。而在那之后就发生了令人闻风丧胆的地动。当然这个发现未必能说明什么，毕竟古人笔下但凡发生什么天灾人祸，总会有异象出现，已是上天感应，真真假假，莫衷一是。不过这件事也不是毫无收获，起码八块石碑目前已知四，少了一个少华山，也就意味着他们只需要再找出剩下的四块石碑。这个时候冬至才意识到自己中降头带来的麻烦，像刘清波与霍介虽然这会儿还躺在医院以养伤之名休息，但如无意外他们很快就可以重新回到工作中。而对于冬至来说，这个时间也许会更长。不知不觉间他已经习惯东奔西跑的惊险日子，画画是伴随终身的爱好，而在特管局他则找到值得自己不断去追求的理想与梦想。这里有一群性格各异的同伴，有值得托付生死的朋友，更有他最喜欢并尊敬的人。龙申也没闲着，他给东南亚的白袍降头师协会发出邮件，针对冬至的情况进行询问，也很快得到了回复。回复他的是一位在泰国十分有名望的降头师，也是协会的副会长，名叫信猜，据说他还是皇室的御用降头师之一。信猜告诉龙申， 鉴于我没有亲面冬至本人，所以未敢轻下定论，但根据描述来看却很有可能中了降头，而且是黑袍降头师所下的降头。世间降头种类千千万万，其中不乏降头师自己别出心裁弄出来的降头术，可谓千奇百怪，穷尽想象。世间皆有因果，降头术自然也不例外。下降头害人，害人者也会遭遇反噬，严重者同样会丧命。许多降头师轻易不愿施为，但也偏偏有那种不择手段的降头师，出手必是要夺人性命，而且会用替身来消除降头术对自己的反噬，从而继续为所欲为，甚至特意 把人抓到手之后又不杀，对受害者进行百般折磨，令他怨恨而死，再将怨魂炼为降头，重者无法可解。 这位信差上士的邮件最后以一句意味深长的话结尾。 这些年我行走各地，见过无数离奇古怪的事情。龙，我亲爱的朋友，你永远无法想象人性能恶毒到什么地步。祝你的弟子好运。 他虽未明说，但言下之意，就算他亲眼见到冬至，但冬至身上的降头他可能也束手无策。 如果连信差这种降头术宗师级人物都这样说，海南池家还有必要去吗？ 冬至去隔壁串门回来，就看见龙身对着电脑屏幕皱眉沉思。 师父，发生什么事了？ 没什么。 见他走过来，龙身合上笔记本电脑，并不是不能给对方看，而是他觉得看了也无济于事，反而可能会让冬至沮丧。冬至也没多问，扬了扬手里的食物袋子。 这是刚才护士小姐姐给我的生煎包，她说他们点多了吃不完，让我帮忙消灭一点，还热着呢，一起吃。 好。 换作以往，龙身估计是会拒绝的，他并不是看潮生那样的吃货，但最近连冬至也察觉龙身对自己诸多纵容妥协几乎有点那么宠溺的意味了。在那夜龙身断然拒绝了他的表白之后，冬至现在已经将所有不该有的心思都压到了最深处，只隐隐感觉龙身的变化也许跟自己身上的降头有关。他弯腰把盒子打开，病号服从肩膀往下滑，露出领口的锁骨连带修长的后颈。龙身目光一凝， 你后面是什么？ 什么？ 坐下，转过去。 冬至一眼解开衣服，龙身拿来镜子让他转头，冬至便看见自己背后肩膀上多了一团玫红色的印记，仔细看有点像桃花，浅浅的，在白皙的肤色上还有那么点暧昧浪漫的气息，如同小说中遇见真命天子才会浮现的胎记。但龙身不仅没觉得暧昧，反而脸色一冷。 这是从哪里冒出来的？昨天还没有。林轩的父亲是不是就中过这种降头？ 是。鬼面桃花降。 但降头术种类繁多，哪怕起着同样的名字，因为降头师习惯不同，化解的方法也未必相同。上次林轩的父亲中的仅仅是普通的鬼面桃花降，就被折磨得奄奄一息，差点没了半条命，最终还是林轩从特管局这里拿到龙骨才得以化解。这次天魔甚至能够通过降头在梦中与冬至交手，只怕还要更加棘手百倍。沉思中，冬至拍拍他，递过来一双筷子。 师父，先吃包子吧，快凉了，你不吃的话我都不好意思动。 虽然冬至自己也担心，但他不愿意再给龙身添任何的困扰或者压力了，因为他知道龙身只会比他更希望能够化解自己身上的降头。包子果然已经冷了，一口咬下去没了酥脆又热乎乎的口感，连带里面的汤汁也变得有点腥。冬至吃了一口就不想再吃。 这种天气要是能吃火锅就好了。 他住院多天，吃的都是标准的健康餐，哪怕不像看潮生那样视吃如命，也忍不住开始嘴馋。龙身也放下筷子。 你想吃什么火锅？ 最好是鸳鸯锅，四光格也行，番茄清汤菌菇麻辣各来一份，再涮点羊肉肥牛筒骨还有鸭舌，在番茄汤底里涮过之后最鲜美了，汤底最后可以用来下面条或者粉丝，味道肯定筋道入味。 估计也是馋久了，他自己说着说着就开始咽口水。冬至跟吴之奇那种皮糙肉厚的异兽打久了，自己也变得皮厚了不少，假装没听见自己肚子也捧场的咕噜了一下。他见龙身 还真拿起手机开始点火锅外卖，忙伸手按住。 哎，师傅，病房里不能吃火锅的吧？ 这一层只住了你们几个，我去说一下，可以破例。 那我去把老刘和霍哥都叫上，老刘天天抱怨伙食清淡，要知道我不喊他肯定得把我骂死。 龙身自然没意见，直接把手机给他，让他把喜欢的点上，自己则起身往外走，去跟院方提前报备一声。 师傅， 冬至忽然出声，龙身站定回头，他的弟子已经很久没有露出这种犹豫不决的神色了。尽管龙身不喜欢这样的表情，但他仍旧很有耐心地等待对方开口。之前几回话到嘴边却又情切，此刻趁着氛围正好，冬至终于把话说了出来。 上次在电话里面说的那些话，我是开玩笑的，不是故意想气人，你就当我一时冲动，我一直想和你说抱歉，给你增添困扰了，对不起师傅。 冬至终于把这声道歉说了出来，也意味着从今往后必须将所有非分之想都死死地按在心里，绝不能逾越雷池半步，谨守彼此的界限。时至今日，他终于明白自己喜欢龙身，可能更不愿他有半点负担。喜欢是为了让对方快乐，假如这份喜欢不能为对方带来快乐，那么放弃才是最好的结果。但龙身非但没有他想象中如释重负或淡然点头的反应，反而笑了一下，不带任何嘲讽意味，就是纯粹的一笑。冬至彻底懵住，没等他想明白这个笑容到底是什么含义，龙身就已经推门出去。他想跳起来把人拦下质问，但对着吴之奇都敢拼死一战的冬至，却不敢拦住自己的师父，所以他只能眼睁睁地看着人离开，门关上。半天之后，冬至只得出了这么一个结论： 所以其实中降头的不是我，是我师父吧。 本集结束了，喜欢就订阅分享吧，我们下集见。